在王欢看来，在小学阶段，孩子就像一颗正在萌发的种子，作为小学老师就要精心地呵护好这颗种子，让这颗种子尽可能的饱满，充满生命的能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他说，好老师一定要热爱儿童，尊重儿童。多年的教育经历让王欢意识到，教育就是 70% 的等待加 30% 的唤醒，因此好的老师一定要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关注孩子成长的过程，把孩子当作孩子来看，用爱心和智慧让孩子从容有尊严的成长，成才成人。同时好老师还一定会关注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他认为教育是健康是教育的底线，没有健康就没有教育。另外师德也是教育的基础和根本，好的老师要有好师德，用满满的正能量去影响孩子，让孩子去改变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昨日分享了新时代下中学生要具备的几种素质。他表示，除了勤奋、诚信、勤劳、简朴、遵规守纪、尊敬师长等基本要求之外，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首先要有家国情怀。他说，有了这样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获得了不竭的动力。其次呢，要有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格才能积极面对周边的人和事儿，才能从容地面对得失宠辱，才能懂得感恩与回报。他说，有了健康的人格，将来走向社会也是大有益处。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雷明强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法律政策，明确企事业单位接收职业院校教师实践和学生实习实训的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税收减免政策。雷明强认为，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学前教育如何啃下硬骨头？义务教育阶段统编三科教材如何编用？大学生就业创业如何促进？围绕着这些热点话题，教育部新闻办公室最近编写了2018教育热点问题20问，进行了详细解读。那么记者注意到，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手册透露，教育部正和其他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将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同时斩断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招生的联系。昨天上午，2018年北京市首场公办高职自主招生联合咨询会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召开，各校就报名程序、录取原则、专业设施、考试要求等具体问题与考生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那么记者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高职学校获悉，高中会考成绩、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均为 B 级及以上的考生可以免试入学。高中会考成绩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中，其中任意两科 B 级、一科 C 级及以上的考生可以免去笔试考试。市预警中心发布一条消息，那么我市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3月12日零时至14日24时，国一、国二排放的标准的机动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是北京市交通委直属的唯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为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技术和管理职业人才，形成了鲜明的交通职业教育特色。学院是北京交通职教集团的核心院校，与北京市交通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及世界知名企业紧密开展校企合作，所有专业100%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毕业生实现专业高对口率和高待遇就业。在市教委和市交通委的指导下，学院借助于国际化办学模式，引进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职业本科课程，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高职自主招生的这样的一个咨询，也欢迎您呢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进行一个提问和留言。今天我们请到了三所院校的老师跟招办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副院长贾冬青。贾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来自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另外呢，来自于北京体育职业学院的招办主任李慧李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招办的副主任郭阳郭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三所院校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其实是一样的面对面的交流，省去大家跑到这个现场，因为现在天也挺冷的，而且也听到了雾霾，确实比较严重。这个省了出去吸这个恶劣空气啊，这个我们几个人吸就行了，我们这个奔波到这电台来，然后去吸这雾霾就行了。您坐在家里边啊，享受着新风系统，听着收音机，然后有什么问题提过来，我们会一一为您解答，而且告诉您，就是今年我们在高职自主招生这块，各个学校新的一些专业以及相应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然后去提供给大家。刚才呢，听了一段这个预告，其实就是关于北京交通职业学院的。那我们就是从今天，从北京交通职业学院开始咨询起，好不好？ 好， 贾院，今年呢，其实我觉得。开宗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相比去年计划数跟专业设置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应该说我们的计划数还是700人，跟去年是一样的。那么专业设置呢，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呢，因为我们是5个专业群，像我们轨道交通专业，今年虽然专业名称没有变化，但是呢，我们合作单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和北京第四张运营牌照，就是京城地铁公司，形成了战略合作。那么今后呢，像机场线，以及未来发展的顺义2号线，这个都是我们学生的就业方向。那我们汽车服务与管理的专业群呢，应该说增加了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和特斯拉形成了这种战略的合作。在这个新能源车呀以及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第三一块呢，像我们的交通这个管理与信息这个专业群，我们今年新增加了交通大数据这么个专业，也是未来服务和方便老百姓出行做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道桥专业群呢，今年我们和北京市政路桥集团这个联合进行了协同创新，那么呢，应该说为孩子今后的就业呀，这个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古建专业嘛，虽然说没有太多的创新，但是它是目前北京唯一的一个专业，也是体现我们文化传承，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也是着力重点发展的。 刚才您谈到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专业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刚才在这两天看新闻，如果关注咱们的高职自主招生的朋友们，可能也关注到了。像类似于像特斯拉的这样服务人才的培养项目，其实如果要是您炒股的话就知道，反正现在沾特斯拉就火啊。这个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专业是不是真的就是服务于他们的，那怎么个服务法，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主要在这方面体现2方面。第一个就是高。这个新能源发展啊，是今后国家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着重是瞄准这个高端。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在新能源车里边是最高端的品牌。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新呢，不仅体现在它的技术方面新，同时呢，因为特斯拉也在逐渐开发这种人工智能的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对于今后的自动驾驶也是我们重点开发的方向。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新的这个合作方面呢，合作专业方面，一个是高，一个是新，这两方面。 这两方面都是我们要体现出来，在这个新的专业上面出现的以后的一些变化。 对。 那这个说到整个报名上来说的话，是不是所有专业都是文理兼收吗？ 对，我们都是文理兼收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专业兼收以后，比如说进校以后，会不会其实您就比如说去问一下哪个更适合文科生学，哪个更适合理科生学呢？ 在这些方面呢，像我们交通运输管理的相关专业啊，更适合于文科生学。像我们汽车服务管理类和道桥管理类的这些专业更适合于理科生学。轨道交通呢，这一块因为它这里边涉及到6-7个专业。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网站，比如说运营管理，这个是文理兼收的，基本上我们文科和理科啊，每年这个大概一半一半，各占50%。其他的呢，像我们 这个车辆驾驶专业等等一些偏理的专业，相对来说理科生稍相对多一些。 嗯，那比如说像这个古建筑工程技术这种专业，因为我当时看了整个这个招生这里边，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一直，尤其是你看过那个纪录片啊，就是我的故宫修文物以后， 对对对，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们都对这个行当很感兴趣。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当，比如说是不是我要有一些手工技术好一点？比如在报考上面，其实如果要是你有相应的一些基础，是不是会更好？ 对，他对这个绘画呀、美术啊，有一些基础，对于他未来学好这个专业非常有帮助。 嗯，说到这个报考，其实我们就要谈到整个我们的招生的一个政策了。那么在招生这块，比如说啊，像这个古建筑修复，包括像咱们这里面有一个空中乘务专业，其实都是有比较强的专业性。 对， 那在这样的话，就基础上面我们是如何去考核，还是说我们希望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才能报考？ 因为我们这一块呢，它主要是分初试和复试。初试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我们今年新增加了这个免试的条款，也是按照北京市教委和高招办的相关要求，增加了两个免试，有免试入学和免笔试两个条款。具体的这个细则呀，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网站，这上面都有一些公布。 详细的都可以去网站看。 那么这个初试的部分呢，相对来说占我们录取比例大概是30%。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综合面试和专业技能测试。这个比例大概占到70%。 其实就是希望你就是来的时候是有准备的来。 对。 不是说这个先报一个看看。 对。 这个是没准就选上了，看着专业好像名字不错，未来就业看起来应该不错。 对，其实我们更关注孩子今后的未来的发展的职业方向，看看他对这个专业啊是不是真的感兴趣，是不是真想学这个专业。 其实这上大学以后，就是尤其是高职咱们的自主招生，真的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职业，你报这个专业才是对你未来最有利的。不要觉得说哎呀随便填一个吧，其实这是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招生简章里面的专业群，五个专业群有非常多的这种订单班。那可能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些朋友们因为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订单班，是不是跟原来那会儿好多那种说大学有委培，定向培养，那究竟这个订单班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感觉啊，这个订单应该比定向更精准。我们这个订单班呢是透过我们的北京交通执教集团来实现的，因为北京交通执教集团是经过北京市委市政府批的第一个职业教育集团。那么这个集团下辖有若干个交通类的大型国有企业。那么我们呢，应该说今年这个自主招生700，包括以后我们的这个招生的计划，都是100%实现订单。 所以呢，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报了这个专业， 没错， 然后最后到就业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别出幺蛾子， 没错， 那基本上就是能够有这个工作的。 有工作肯定是没问题，而且呢，我们还选择这个行业发展比较好，这个起薪点比较高的岗位给孩子进行推荐。你比如说我们的轨道交通，近三年2018-2019、2020-2020，每年要以100公里左右要投入运营使用。我们保守的估计1公里60-70人，也就意味着一年要6000-7000人。而我们学院呢，每年其实只供给600-700人，也就相当于它的1/10。 所以就是远远的是供不应求。 没错。 所以这一点上在就业上来说肯定是先可着咱们来。 没错。 对。 而且我们是瞄准的那些高端的岗位。起薪点比较高的岗位。因为我们对就业的目标呢叫双高一可。就是高对口就业率、高收入待遇和孩子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您这一直在强调自己这收入高，我们就特别好奇这个高到什么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均？ 一般像我们的列车乘务，就是司机，毕业以后呢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那在今后呢，他是按照他的考核逐级要提升的。 就是随着他的经验增加，他会逐渐的去提高。 对。 累不累啊？ 累倒谈不上，因为他责任大。 对，主要是责任比较大。 对对对。 那其他的这些专业呢？ 其他像我们汽车专业，我前一段和我们的专业系的老师到企业去调研。因为我们的汽车专业目前专门服务这些高端品牌，像奔驰、宝马，这个保时捷这些高端。那么我们这些小孩搞销售的，很多的孩子现在收入在5位数以上。搞这种维修的诊断和维修的，基本上也在6-7000。 这数字相对还是比较可观的， 比较可观。 而且就是如果要是大家去这 4S 店修车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你反正放那儿板喷一块儿漆，基本上你放个三天到一周的时间都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确实是供不应求， 没错， 这个岗位确实是供不应求的， 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了关于这个订单班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到这个订单班，如果要是我考上了，毕业是不是要去订单的企业去工作？ 原则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就业都是供需见面双线选择，企业选学生，学生还要选企业，可能还要考虑住家呀，考虑岗位情况呀，考虑收入待遇呀，考虑各种补贴啊，等等等等诸多因素，所以基本上我们把这些高端的企业和高端的岗位请到学校来，和孩子面对面要进行沟通，要进行谈， 所以呢，就是只要是你不是自己选择不来，然后又不是说学习成绩太差的情况下，能够顺利毕业的情况下，就都是能够到我们这个订单所去服务的企业去工作的。 对，我们除了升学，这个当兵，几乎都是100%就业。 那这个说到这个订单班以后，好多同学在想，那这个学费是我自己出啊，还是订单企业反正他也要，他就帮我出了吧？ 这是这样，像我们高招的这一块，除了资助以外，基本学费都是自己出 啊。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精准扶贫项目，精准扶贫项目的学生，这个学费是由我们北京交通职教集团来负担的。 所以呢，就是这点上您就先别做梦了啊。这个，因为您有可能最后也不选择这订单企业去工作，人家不会先把这学费给你掏了啊。真的，要是人把给你这把钱掏了，你还只能去人那儿了。人要你不去的话，还得交一笔很高额的违约金呢。 但是我们很多订单培养的企业啊，都有这个优秀学生奖学金 哦。 他每年都要评选一些优秀学生，对学生颁发一些奖学金，其实也是反过来给孩子们一些激励。 您听明白了吗？就是听众朋友们，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些企业啊，一直这个班班的想给您交学费，这是学校不让，说这样的话限制我们孩子自由，将来未来就业自由啊，不能说这全都去你们那儿，那哪行啊，对吧？挺好，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也是从就业这个角度解决大家很多问题。 没错， 因为上半段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说现在因为在招生简章里我看到了农村户籍考生，他会有50%的计划数，咱们的这个学校里面，那么同时呢，录取原则又有一条，说城市户籍考生跟农村户籍考生录取分数差距不得大于15分，那么在最终录取的时候，咱们会以哪条为准？ 这一块实际上是北京市教委统一规定的，对农村考生的一个优惠政策。每年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也是按照这个政策规定进行操作的。如果说农村考生没录满，就是照顾了还没录满，报考的人数相对来说少，当然说我们相应的要把城区的考生向这边来进行调剂。基本情况下是录满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在这点上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不录他不录我，录我不录他， 对 啊，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在最后初试复试的时候整体应该调完了， 对 吧？ 没错， 就都调完了， 没错。 好，咱们再说一下具体的考试吧，就是首先在初试的时候肯定是有笔试，然后复试的时候就是面试加上那个专业素质测试， 对， 可能就是一些需要专业的一些比如说特长的，像空乘、古建筑修复，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 也不是特别专业，因为我们主要考察孩子的一个职业的兴趣，不会太刁难孩子。 好，你别跟人面对艺考似的。 没错， 上来给我朗诵一个海燕，再跳段舞，再唱个歌，好，我转身了。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还是会这个很贴心的去问你究竟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没错， 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整个这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点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咱们这儿，您觉得最王牌最强势的专业是什么，然后去让大家踊跃的来报考。 这个让我说啊，那个我们所有的专业应该说都非常的都非常厉害，都非常厉害。 哪个公司 高呢？唯一给我们的招生计划有点少。 因为目前 啊， 哪公司高啊？ 工资高的话呢，现在目前应该是整体这个汽车服务与管理的相关专业工资相对来说是高的。 服务与管理这边， 他可能需要孩子付出的体力啊、脑力啊各方面相对来说多一些。 就还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对、 啊、 要否则也不会轻易拿到五位数以上的工资。 哎，对，确实这样的、这个你要跟那个 4S 店的销售打打交道你就知道了，那个个都是人精啊。 对、 我跟店长申请一下啊，其实自己这早都算好了应该多少钱了，我申请一下还得卖你一面子啊，挺好。这个整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免试这块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免试这一块呢，这个有一些相应的按照北京市教委和高招办的规定、有一些免试的条件。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高中阶段会考成绩，也就是语文、数学、外语三科都在 B 级及以上的，我们是免试入学的。还有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中级以上的，高中或者中职阶段获得市级以上各类竞赛三等及三等奖以上的，包括还有高中或者中职阶段获得市级、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员，以及这个获得政府奖学金和市级治愈奖学金的，可能还有一些当兵的这个同学或者同志，服役期间获得优秀士兵称号或者荣立三等功的，这些都是免试入学的。 对，详细的也可以去官网上能查到。 官网上都有。对。 但是在这个最后的一分钟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因为我们是分为三个校区。 对。 所以呢这次我们的网上报名之后现场确认是在哪儿？ 是在大兴校区。就是京开高速黄村出口一出来就是我们大兴校区的东大门。 好，那个记一下这个我们大兴校区招生办的电话啊，是69204968。 对。 对吧？ 对。 还有69232401。 没错。 这两部。好的，这个各位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去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去询问相应的一些您想知道的信息。在节目的第二时段跟第三时段我们将分别再继续介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以及北京体育职业学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京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做的是高职自主招生的咨询。在第一时段呢，我们介绍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相应的招生的情况以及专业的情况。我们的这个贾东庆院长也是非常自豪的介绍了自己的专业的强势的一些特点，然后同时呢，这个薪金上的一些这个非常诱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包括在这个也到企业调研的时候对我们的学生呢也是赞不绝口。但是接下来还有两所院校，我觉得先说的比较吃亏，后说的一定是想把前面的盖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来做个节目。关老师您好。 哎您好。 嗯，刚才呢贾院也是介绍了一下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一些情况，而且我特别注意到了咱们政法职业学院今年的招生计划里边有一些专业还是比较类似的跟他们、啊、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正面 PK 一下，对吧？这个正好大家在坐在一起嘛，可以好好聊一聊，别老是这谁不在说谁，这不好这不好，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啊。咱们先介绍一下吧，今年整个咱们的招生的计划的一些情况好吗？ 计划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年招生计划和去年是持平的，也是650个计划。那么招生的类别也是分成四大类，因为我们学校就设置这四大类专业，就是法律类、安保安防类、计算机类，还有就是社会服务类，这个类别是没有变化的。跟去年不太一样的呢，就是我们今年新增加了一个空中乘务专业。这个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新机场要建在咱们南边嘛。我们学校就是在南五环那边 挨着。 对，增加这个专业也是主要以后为咱们这个新机场这个服务的。这是今年招生的专业。 那么在这个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上面也是50%这样的一个比例吗？ 对，是这样。我们这650个计划，有55个计划是专门针对咱们17年退役士兵的。所以实际上我们面向普通高中生招生的计划应该是595人。那么其中一半是这个招农村户籍的考生。是这样。 好，这个也是解答了大家关于招生计划人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本身的院校叫做政法职业学院，其实更多的这个专业是跟政法相关的，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去说一下咱们现在的专业的强势的一些情况。 介绍介绍我们特色专业 是 吧？ 是的。 是这样，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我们学校是咱们北京市唯一的一所文法类的院校，也就是法律课程开的比较集中的。那当然我们特色的专业就是和法律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们学校校是北京市高法指定的书记员培养基地，也就是说目前咱们北京市法院系统有70%以上的书记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呢就跟这个相关的专业肯定就是我们的强势专业。专业名称叫法律文秘，它的方向是法院书记员。那么这个专业是2000年就开设了，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就陆续每年为咱们这个法院输送书记员。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依托这个专业，我们后来又陆续开设了相关的专业，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专业叫法律事务专业，它的方向是知识产权法院书记员。那么这个就听名字也知道，这个是我们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这是近几年新开的这个法院。然后新增设的这个法院。那么我们是跟他们合作，以后的毕业生呢主要就是到这个法院去做书记员。另外呢，他这个专业也和咱们这个业内比较有名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进行合作。那么毕业生他除了选择法院之外，也可以选择咱们这个比较大型的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专业叫司法助理专业，那么它的这个方向是检察官助理，也是顾名思义。那么我们主要这个专业是和检察官检察院有订单，毕业生以后主要是面向检察院去做书记员。这是法律类的专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专业群，就叫安保安防类的这个专业群。那么这类的专业在北京市应该是高职院校里只有我们学校开设这样的专业。那么它相关的专业就包括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安全防范技术专业和消防工程技术专业。那么其中这个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和这个安全防范技术专业，它的方向分别是航空安保和这个民航安全防范技术管理，就这一块。那么它主要是面向咱们首都机场的，就是我们和这个首都机场的合作其实从2-3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些专业呢培养的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身体条件比较优秀过硬的，那么他就上飞机。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在咱们地面，对，做地勤啊安检这部分。 好， 这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 强势 专业， 也是强势专业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专业的类别里面，我们看到今年其实也有一些很特别的，类似于像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这方面，包括物联网这方面，其实都是跟现在的新的技术 对相关的， 都是相挂钩的。 我们是这样，就是像计算机类的专业，比如像网络技术专业，它分成两个方向，就是网络攻防和安全渗透，这个主要是计算机安全方面的。那么这个物联网呢，主要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远程控制这一块。然后计算机应用技术这块是两块，一个是这个移动互联软件开发，那么这个咱们就知道现在咱们手机用的这个 APP 软件的这个开发主要是针对这一块。还有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其实主要是针对舆情这一块，都是目前我们社会上就是算是比较热门的这个行业吧，它针对的都是这些。 其实我看到这个以后，我觉得就是咱们的专业设置上很多还是想针对司法口这块然后去推送。 对，还是要体现咱们学校的特色嘛，因为我们依托的这个行业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司法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设置专业上也尽可能的考虑这个专业可以以后为这个行业来服务。 但是你知道刚才啊，我就看到这个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这边哗哗哗哗哗一片的订单班，看起来特别喜人，但是到咱们这边就没有订单班了，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就业上会存在问题，这点上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 刚才贾院长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这种高职院校来讲，即使不叫订单班，它也一定是有订单的。比如像我们学校来说，我们没有在每个专业后面标注订单班，但实际上我们全部都是大订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和法院和检察院的这个订单，比如我每年有一千多的毕业生，一千左右吧，那么我们大概有1/4到1/3的学生，实际上都是和法院有订单的。他们每年，高法每年会统一组织到我们学校来，这个组织学生考试。每年用人需求大概是在300到400人。那么实际上啊，就像刚才贾院长讲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毕业生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实际上用人需求是很大的，订单也是很多的，只是没有标注在这个每个专业里这样。 其实呢也因为限于这个招生计划数的数量， 对， 也没法某着招。其实要是真是某起来招的话，这个应该也是能够， 都是供不应求， 也是能够满足得了的。 对对对、 好，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特别多的司法类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专业，我先看一下第一号啊，因为我突然看到这个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法律事务中澳合作商务法律班，这个班是做什么用的？会不会将来我去澳大利亚去当律师？ 这个当律师这个肯定是要经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征途。 司法考试。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专业吧。这个专业实际上也算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这个专业开设也有很长的时间，大概也有10年左右的历史了。就这个是我们跟澳大利亚，它有一个教育集团叫 TAFE 教育集团，跟他们来合作办学，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合作办学的专业。那么学生呢，他就业其实是两个大方向。首先他叫法律事务专业，他也是一个法律类的专业。学生毕业之后如果不想出国的话呢，那他肯定是我们相对应的这个法律行业他是可以进入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刚才讲的，我们是有合作的这个国外的教育集团。那么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的这个雅思成绩如果达到了要求，是可以到国外继续去读一个这个学士的学位。那么你在国内上的这3年的这个课程可以转换成相应的学分。是这样的。 哦，这个很合适啊。 对。 因为这个我特别好奇的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一年学费是多少钱？ 这个学费是13000。 13000。 对，我们普通专业的学费都是6000，这个专业学费之所以比较高，就是因为 学分贵啊。真转过去的话，这学分还是挺贵 的。这个其实跟学分没有关系，是因为他这个课程有一半以上的课是外教来上的。是对方的教育集团会派老师，然后每年定期的来给学生集中授课。然后我们学校本身也要请一些有资质的老师来授课，所以就是这个学费要相对贵一些。 那这个如果雅思过了，我在澳大利亚那边的话，还要再读几年能拿学士学位？ 这个不一样。在国外您可能也了解，就是它不是说规定我一定要几年读完，而是说 修满。 对，你要把这个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 那其实如果要是按照常理来推断的话，应该是2年。 对，应该是2年左右就可以。 好好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尤其是对很多想出国的朋友来说哈。 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个障碍主要还是在语言这一块。因为就是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们每年出国有，但是相对来说人数不是特别多，每年大概三个两个，这样，主要还是这个语言这一块，对高职的学生来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相对来说，就是他们这些学生进入到国内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企业的多一些，因为他一方面有这个法律的知识背景，另外一方面虽然说他出国可能语言过关比较难，但是在国内来讲他在语言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雅思要求多少分那边？ 雅思应该是在 5.5 以上。 加把油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今年招生9月份开学的时候跟同学们说说加油啊，这个其实从国外这回来以后那就不一样了，这工资又对吧，就切身利益出发，真的。 对，就根据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吧，也有很多学生就是因为本身对英语比较有兴趣，然后本身英语自己的原来的那个英语的那个基础也不错，选择这个专业，也有这样的学生。 挺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咱们的专业计划里面招收了很多就是特别具体的内容，比如说像注册消防工程师啊，然后类似于像是安全防范技术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这样的一些专业是不是最后我们在学校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攻读的过程之中就要有考级考证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是这样的。就是安防和消防这两个专业比较特殊，那么因为它现在社会需求也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新建的大型的商场啊，新建的这个小区啊，就是物业这一块，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机场这一块，它都需要大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在这个专业设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跟考证内容相关的一部分内容都放到了课程里。也就是说学生学完了这个课程，正常考试通过了的话，他也就拿到了相关的这个证书。 所以就是融在本身的这样的课业之中。 对，现在的职业就很多这个高职院校的这个课程可能都是这样设置的。 至于说到这儿以后呢，又要提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在专业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咱们学校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工程的专业。其实呢您刚才谈到是因为新机场离咱们学校比较近， 对， 所以开了。但是呢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跟这个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来 PK 一下，咱们的优势在哪儿？ 是这样的，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我没有做过详细的了解，我们目前合作的这个单位是叫这个广汇精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它应该是在业内比较有名的一个专业的公司。那么它主要是面向国内大概有40多家航空公司，也就是说它跟我们来共同办学培养学生。对，学生就是他入学的时候是要经过筛选的，那么到了毕业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他本身自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是可以顺利进入到不同的这个航空公司。说到这儿我也想强调一下，我们学校就这次自主招生也是有一些免试的条件的，就是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呢，他是可以免试直接入学的。但是空中乘务这个专业不可以，就是即使他符合免试条件， 所有都免，但是有一样不能免。 对，就是他即使符合免试条件也要来参加我的面试。因为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是有公司的人来和我们学校的老师共同面试。要考察一下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外形啊，就是相关的条件都要进行，对，都要进行筛选和审核啊。 所以这就是咱们的要求。那刚才因为贾院咱们谈到这个专业的时候谈的比较少，能不能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空乘这个专业？空乘这个专业那是不是要求也是需要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没错，我们的空乘专业是和这个华航公司，是中国航协下边的一家单位来进行合作办学。那么我们的民航专业和轨道交通的相关专业对身体条件也都是有一些要求的。 都是有具体要求的。 对。 对，就这个最基础的有一些要求，像我们这个它可能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比如说如果已经超过22岁，那应该就是你上2到3年课之后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上飞机的年龄，那么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考生就不要考虑这个专业。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身高上，它有一个区间，一般女生就是要在1.62米到1.75米之间，男生要在1.73米到1.85米之间，就太高的个子太高的话也是没办法上飞机的。另外还有就是 咱们说常见的那个O 型腿 X 型腿这种内外八字、像有这种明显的这个特征的也不可以、对、包括色觉和嗅觉需要正常、听力要正常，还有一点就是身体就是裸露的部分、没有明显的疤痕、不能有纹身，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 这个是要大家要注意的，包括纹身这个、裸露地方 对，就咱们正常就是比如穿一个短袖的衣服、短裤这样露出来的部分没有明显的疤痕、这个应该是一个行业内统一的要求、 对，好，这一点上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行了，你要有纹身的话就不要考虑了啊。但是在关报这个乘务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特别关心的是是不是男女是按比例招收呢？ 没有限制，就都可以报，就符合条件的考生。 那录取的时候呢会按比例，不是一半一半，还是说只要符合条件的， 没有限制，符合条件都可以。 条件好的我就都招进来。 对， 如果要是全是男孩条件好，全招男孩。 对， 全女孩条件好，全招女孩。是这意思吧？ 应该不会这么极端，对、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跟这个公司合作、除了招这个空中乘务员之外，我们还有在针对退役士兵招生里面放置了一个专业叫国内安全保卫、它的方向是空中安全员、也就是顾名思义，以后这个毕业生他是要做咱们讲的这个空保。那么这个我们之所以放在退役士兵里招收，也是就是因为退役士兵相对来讲他的身体条件、身体素质各方面要好一些。做空保嘛，他肯定就身体能的要求就更高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今年专业的一些特点，包括一些专业上的一些强势的专业。那刚才呢，贾院长在一开始我在问的时候就问到了关于这个收入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关主任给我们说一说整个这个咱们这边政法这些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收入情况是哪一种情况。 好的，实际上讲到收入嘛，就是原则上讲就是专科毕业生，就我们讲高职毕业生的收入起点应该都是差不多的。那像我们学校它专业分成几大块，那么就是像法律类的专业，我刚才讲了，比如说以后你是在法院、检察院、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业，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起薪大概是在4000左右。那么如果是其他计算机类的行业，还有我刚才讲的安保、安防类的行业，可能相对就高一些，大概能达到5000左右。但是就是起薪虽然就是跟刚才贾院长讲的相比啊没有他们那么高，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在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学生，他这个平台非常好，也就是他接触到的人比较多，接触面也比较广。那么就我们做过的毕业生这个跟踪调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好多毕业生就是在法院检察院工作大概3-5年之后，就被其他的公司都挖走了，因为他在接触案件的过程中和不同的公司啊、不同的当事人有接触，那么可能他本身又具备较高的这个法律素质，综合素质比较强，那么有很多公司就愿意把他们挖走，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一点上要这个，我觉得这个关主任强调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这儿尽管起薪没那么高，但我们平台高啊， 对 吧？ 对对，是这个。 将来我们可以去直接跳槽去到更好的一些单位去。所以呢，就是先别看眼前，我们要看的是未来。但是这有一个大前提啊，就尤其是在这个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别听我们说的很热闹，但是重点是您。包括就是如果是您的孩子啊，就是您的孩子得是够努力，因为不是说给你放到这个比如说高法那儿，或者说这个知识产权法庭那边，就是谁去那儿这个、我都能这样，不是的。其实个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都进入社会了，对于家长来说您也进入社会这么多年了，同样是您的同班同学，对吧？这个一样米生百样人呢，所以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督促他不断的学习，别说这每天吃饱昏天黑啊。 对，学校就只是负责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渠道和机会，那么后面更好的机会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努力争取。 哎，是的，所以呢，就是想要有这个渠道的话，可以去报考我们的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那么在这个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最后再来说一说，这是关于上学期间的一些相应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报名的时候需要去带的材料是有哪些？ 是这样。报名啊，这个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咱们这个自主招生考试，北京市的就是报名的考试的时间是统一的，所以大家需要把这个时间记好了。那么第一个阶段是在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是从咱们3月18号到22号， 那么这个期间首先不要错过了。第二个时间点就是3月24号、一个周六，那么一般各个学校都要开始进行报名确认。在我们学校来讲，确认的时候首先你要带上报名表，第二要带上你的这个 身份证件， 对，身份证件。第三个就是含有中学阶段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高中生他有一个综合素质报告册，然后中职的学生他有一个成绩表，就学籍卡，就是老师有老师的评语表和他的成绩在上面。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参加考试的学生也要交报名考试费，主要就是这些。 好，因为这个时间原因，最后三分钟的时间，我看到这个咱们的专业里面还有一个是关于艺术类的数字媒体艺术这样的一个专业。像这样的专业是需要参加美术统考吗？ 对，这个也是我刚才就是想提示考生的。就是如果是报这个专业的学生，必须是去年年底参加了北京市美术统考，并且成绩达到这个高职合格线的才可以报。是这样。 所以就是你说我现在临时报是 这个没办法。对，因为它是一个美术类的专业，它要求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美术基础才可以进行后面的学习。 那进校以后能转专业转过来吗？ 这个不可以，可以转出，但是不能转入。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对数字媒体艺术感兴趣的话，就是今年应该已经报不上了。就如果要是没考那个美术统考的话，就今年就报不上了。 他如果对这个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能之前应该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全市这个政策是一样的，就不光我们学校的美术类是这样的。那么北京市我们各个高职院校如果是招这种美术类的专业，都是需要他有统考成绩的。 您是不知道，有的家长心是挺大的，真的到这个时候什么都没准备的，然后现听节目的真有。如果要是您就是死乞白赖，我就想让孩子学这个。这个我们也拦不住您，就明年赶早吧。 对， 今年就相当于2018年赶早，对吧？ 对对对， 这个您这个年底的时候要参加一下这个相关的考试。 高考报名，对。 对对对。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提醒大家，包括咱们的电话什么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刚才还是其实提到过了，就是关于这个空中乘务专业。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学校也招退役士兵比较多嘛，退役士兵里如果是想报考这个空中安全员这个专业的，这两类考生符合免试条件，也要参加面试。那么考生也会问说，如果我这个面试没有通过怎么办？是不是就没有学上了？不是的，我们是一个学生可以报两个专业。这样如果你报这两个需要面试的专业没有通过面试的话，我们自动就把你归到你下一个志愿里。那么这样你下一个志愿还是可以免试的，如果符合免试条件的话。 这样有一个兼报的可能性，让大家这个能够有学上啊。最后再来说一下咱们的电话， 咨询电话。我们咨询电话有两部，一部是89269999，一部是89269998。 好，这是我们这个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生电话。这两天这个工作日可以。 周六日也都有人接听电话， 都有人接听电话。 而且我们是这个周六日和下个周六日都是校园开放日。如果家长和考生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学校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再来说一下，就如果要是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来提问，我们会把相应的问题转到我们的招办主任这边来，然后让他做一个统一的回答。也欢迎您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么第三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说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始终坚持训教一体化模式，联合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和体育产业从业人员。欢迎回来，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我们的高职自主招生咨询的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了。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介绍，我们第三时段将要请来的是北京体育职业学院的招办的主任跟副主任，那来做客节目。首先有请的招办主任李辉李老师， 主持人好。 还有副主任郭阳老师， 主持人好。 刚才呢我们做对学校做了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体育职业学院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离市中心近。这点特别好。那这个三环边上， 三环边 对吧？这个有的时候就连住校都省了，直接就如果您就住这个丰台那边，直接就溜达着上下学了啊，顶多骑自行车是吧？这特别好。但是专业上面，今年我们看到招生专业啊，刚才这个两所院校比较多，乌泱乌泱十好几个，咱们这边好像就两个 专业， 对吧？那么这两个专业我觉得可以咱们详细的好好的给大家掰开揉碎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专业，以及它的专业优势在哪，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那个作为咱们北京市唯一的一所体育类的高职，我们的专业呢相对来说呢层次比较单一一些，基本上就都是纯体育类的专业，那么和这个其他的综合类的高职院校呢有所不同。那么今年呢我们面向社会的自主招生呢一共是两个专业，第一个呢是冰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在北京市由我们学院来进行首招。当时呢是结合着北京市政府发布的2016到2022的这个规划，冰雪的发展的规划，那么我们响应这个文件的要求来进行首届冰雪服务人才的这个招生。今年呢已经是进行到第三个年头了。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各位考生家长也简单的汇报一下。那么在刚刚结束的2017到2018这个雪季，那么我们招生的这个2016级和2017级的学生，分别在张家口的崇礼万隆滑雪场和北京的渔阳国际滑雪场，那么完成了他们各自的实习实训课程，以及滑雪技能课程。 一七级就是刚进校对吗？ 对对，去年9月份刚刚入学的。 哦，直接就已经出去开始实习了，就是体验这种实际他的工作的氛围了。 17级主要是这个上这个滑雪的技能课，掌握滑雪的技术， 去直接去雪场学。 对对对对， 这点好，好好好，这是16、17级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这两个专业的目前来看呢，得到了实习企业以及这个滑雪实训课企业的认可，认为我们的学生呢在岗位上，还是能够胜任各个岗位的工作的。 刚才您介绍了这两个专业的情况，那主要其实刚才我听到这个确实很震撼，16、17级就已经开始出去去感受了，就尤其是你在这个相应的企业里面能够知道自己未来的从事的专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冰雪运动服务与推广，这是我们的专业的方向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雪冰上是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学习的一个情况呢？ 冰呢我们是和北京的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来合作，那么有专业的滑冰场地，来进行冰上的技术课的一个学习，包括整个冰场的运营和管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企业世纪星来完成这方面的课程。 其实现在都是这种校企联合培养的这种模式， 没错， 对吧？所以就是真正人家的实际需求是什么，在贯穿这三年的上学的过程之中，早就已经这个传送到我们孩子这个日常的学习过程之中了。 对，因为我们学院的办学的办这个职业教育的宗旨啊，就是以校企合作为我们开设专业的一个基础，那么力求呢打造精品专业。那么精品体现在哪儿？那么一定是学生的技能水平达到了企业的要求。 另外呢，就是就业能够保证毕业生的整体就业达到100%。 嗯，就业100%，哦，这个确实是每年都能达得到啊。 从08年，从我们，因为我们是08年开始招生，那么一直到第一届毕业生，从第一届毕业生到现在，我们的就业率从市教委发布的文件里面，我们都是达到了整体都能够达到100%。 这个确实是听起来非常亮丽的数字，因为100%的就业就说明进了校就有保障了啊。 对，是这样， 这是很好的。那么这两个专业各自的招生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标准跟要求呢？ 是这样，刚才呢我只说了一个冰雪专业，是我们这个两个专业之一。那么今年的自主招生的冰雪专业呢，我们是计划是招50个人。那么这个专业呢，在要求上呢，在招生简章里面呢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他的身体的质量的指数啊，要满足这个一定的这个限定条件，应该是身高除以体重的这个平方要小于等于28， 体重除以身高 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小于等于28。各位可以算一下， 就 BMI 指数， 对，叫 BMI 指数。 这个呢，应该在网上，您拿搜索引擎搜这个指数，我估计应该网上会有相应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程序。您输自己的身高，输一下自己体重，连自己算都省了，直接就出这个数，得是小于等于28， 对， 才行，对吧？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要求呢？因为我们的冰上和雪上的一些技术课，需要。相对来说要达到这种身体的要求，才能够进行，否则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身体的一些损伤。 就其实是从您自己的本身的角度来讲啊，就如果要是你不符合要求学这个专业的话，可能你的职业生涯会相对比较短，对，会消耗的比较厉害。 因为呢是大于28的话，一般理论上认为是属于肥胖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自重比较大的话，在滑雪啊或滑冰上，它可能会风险会更多一些。 哦，想借着报这个专业来减肥是不太可能了啊，这个人家招的啊都是这个能够将来从事这个专业而且一直奉献于这样的一个事业的一些朋友们。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那个自己如果要是现在还不符合要求或者差一点点啊，努努力啊，这个加加油，这一段时间应该还有十几天吧，20天的时间，这个可以让这个自己多锻炼一下，没准就能符合这样的要求，就可以报考这样的一个专业了。而且要形成一个这个锻炼身体的习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习惯是更重要啊，并不是说这突击的，说您饿个10天半个月的，这不太健康啊。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冰雪这样的 冰雪专业。 冰雪专业。 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在北京市呢，也是首家，开始招生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叫儿童体智能训练专业。这个专业大家可能一听名字呢，可能觉得很新奇，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我想呢，请郭主任吧，郭主任给 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究竟是干嘛的？ 这个儿童体智能这个专业呢，我们这个体呢是身体的体，智呢是智力的智啊，这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在这个当中，我们很清楚啊，就是通过体育运动的训练啊，促进他的智力的发育。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最近的孩子的身体素质啊，他呢对家长啊，还有像我们的生活都需要一些较好的一些那样的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呢，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他需求也越来越大。在从2017年开始以后呢，这个体智能发展呢逐渐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期间。那么我们学院呢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呢，首次呢跟这个企业啊合作，开办了这么一个订单式培养的这么一个专业 订单班。 对，因为这个企业呢也是在咱们全国呢也是首次引进这么儿童训练啊运动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其实在我们当中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哈，在北京市都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运动场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 开办这个专业也是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 嗯 啊，同时呢，对于一些有志于从事啊儿童教育啊、儿童体智能这样一些人群当中啊，可以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的场所啊，这么一个专业。 嗯，其实这是从咱们学校的角度是能够顺应市场的需求，然后去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如果您孩子正好没有参加高考，或者您的孩子还小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应该去找一找，就是从咱们院校出来的孩子们去哪个公司去就业，去找到这样的这个相应的机构，去那儿去做一个培训也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就我了解，很多的比如说孩子的早教幼教这些机构，他们招收的老师其实可能只经过了一周一个月很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就上场了， 没有经过系统的这种、培训。 对、这个呢其实不出事儿则已，出了事儿一般都是大事儿啊，因为他没有一些非常应急的或者是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其实都没有应急反应，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啊，有时体育就讲应急反应，就是这个左拳来了，左就无拳来了，我该怎么挡啊，这个都是身体的一个反射了。如果你经过三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学习，其实你是能够了解到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我第一选择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什么，我马上就会做到。但是如果要是你只是一个短期的培训，一个月一周，甚至是就是可能一年带你出去去培训这么几两三次，这种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没有办法形成身体的直接的意识上的反应。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首先要给这个学校鼓鼓掌，因为这是一顺应需求。第二呢，就是将来这个学生去哪儿啊，我们这现在不都讲吗，跟着教练走，对吧？好多时候那种明星教练基本上这一走，哗，这健身房带走三分之一的人啊，都是这样的。以后咱们也是培养这种明星教练啊。 嗯，那么刚才郭主任已经介绍了，那么这个专业呢是北京市唯独我们现在今年有，主要的方向呢是培养儿童的健身教练。 哎， 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刚才郭主任提到的这家企业，那么来进行合作。这家企业呢，在北京的行业内应该是排在第一的。 哦， 名字呢我也可以说一下，叫奇趣儿童运动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大企业。 对对对。那么我们想通过跟企业的合作，那么来把这个拓展我们的这个体育产业的就业的这个领域。那么除了冰雪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领域，那么可以供给我们的毕业生来就业。 其实今年的专业两个专业别看少，但是每一个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看到在2018年如果你上学上那个冰雪运动服务与推广的话，正好是应该是三年，对吧？ 三年，2021年 毕业， 对 对吧？然后正好2022， 对， 我们这正好是赶到这样的一个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春风。然后同时在这个冬奥会只是一很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一个月就结束了。但是之后我们的场馆整个的运营也好，然后包括实际上的这种经营也好，都是需要相应的人才在里面的。 对，后奥运时代会需要很多冰雪场馆的运营和管理人员来投入到其中的。 哎，所以呢，其实别看这个招50个人，在整个专业人数里面看起来好像挺多，但实际上这个要真是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场馆的汪洋大海之中，其实就跟撒胡椒面似的，基本上都尝不着味儿啊。这个人 形容的很准确， 嗖嗖的就被招没了哈、好，这个刚才呢，我问其他的两所院校的时候，也都不得不问到的就是这个最后的薪资情况。因为在底下交流的时候，这个李主任非常骄傲，非常自豪，那就说到自己这个薪资的时候，妥妥的。来给大家，尤其我们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这两个专业呀、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属于大的体育服务类的这个领域，在就业。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服务类的这个起薪，和过去来比，已经就非常高了。因此呢，我们之前呢，我们也调查了一下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那么如果是冰雪专业的话，在 雪场或者在冰场，如果你是做一般性岗位的话，应该是5000的左右的起薪，如果你是滑雪教练或者滑冰教练的话，那么他是底薪再加上他的课时，一个普通的滑雪教练，应该是200到300的这样一个 课时费， 每课时的这个费用， 那 么当然，如果你取得了高级的证书，你的费用还会高，那么这是冰雪专业，儿童体智能专业，那么我们骑趣的教练，每个月的课时是90课时，每课时是150元到200元， 哦， 大家可以用笔算 一下， 这还没有算底薪。 哦，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标准吧。 来，我给大家算，90×200啊，这个1、2、3，18000啊，没算底薪啊，这个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18000没算底薪，那贵了包的算起来2万块钱， 妥妥的。 税前啊， 税前，税前，税前啊，啊，好，这是税前，算税10000，多点10000出头，多点啊。要扣个五险一金什么的，这个确实是一金，没准要再扣多点呢，是吧？这不知道，这个各个企业情况不太一样啊。但是这个数字确实是很让人觉得开心的啊。这个、学生能有这么高的工资，确实是作为老师来说也是知道这孩子们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重点是这个、毕业以后都能有工作，这点很重要。 对，我们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啊，肯定是培养完了要100%的让毕业生能够对口就业。 就是肯定让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 啊，好，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整个的报名的方法还有考试安排，好不 好？ 好 的。我们报名的方式呢和前面两所院校呢有所不同。我们是现场报名。各位家长和考生呢，现在就可以去我们的院本部啊，也就是 现在吗？这个7点了。 我们有人值班 哦， 啊，我们有人值班， 这么好。 对，那么可以来我们的院本部来进行报名。按照考试院的要求呢，报名是截止到22号。其他院校是网上，我们是现场报， 只有现场报，对吧？ 对对对对对，现场报名。 那还有现场确认这个环节吗？ 同时呢，我们就把现场确认和现场报名就合成一个环节了。 好，对，反正怎么都来一次，就省了网上报这件事儿了。 对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考试安排上呢？ 考试安排呢，全市统一，都是这个月的3月31号。来进行考试。我们的考试呢是笔试加面试。笔试内容呢是高中基础的语数英三科，我们是一张综合试卷。满分是300分。那么面试阶段呢是考察一下学生的语言表达以及沟通能力。 好，最后再说一下学费吧。 学费我们是6000， 俩专业都是 6000。 好的。住宿费呢？ 住宿费呢，因为我们住宿的标准不一样， 4人6人8人， 房型不一样 啊， 我们有最多的是4人间，最少的是2人的标准间。 4人是最多的呀。 对对对对对。 哎呀， 我们的住宿费是从650元到1020元每学年不等。 就标间住一年1020呗。 对，最贵的是1020。 太幸福了。 带卫生间。 真好。哎呀，太幸福了。好吧，如果我要有这个条件的话，我都不回家，就直接就跟学校住着，太舒服了。好的，这就是这个体育职业学院那边的一个相应的情况。因为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啊，您再说一下这个体育职业学院的这个报名的电话好不好？ 我们的招生电话是87280848和87280851。 好，这是两部电话。最后节目到尾声的时候还会再提示大家一遍，还有5分钟的时间。因为刚才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继续再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想分别从各个学校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咱们今天还是从贾院这儿开始，您再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要想继续学习的话有没有途径。 好的，我们有3条途径。第一个呢，在全日制教育这方面呢，我们在轨道交通这个大专业群里边有一个职业本科课程班，我们是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的，所以呢这个学制是4年。那么在校期间他就可以拿到本科的文凭。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和所有的兄弟院校高职院校是一样的，按照北京市教委 当年毕业的学生 15% 的比例进行推荐。 嗯， 那么我们是和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 嗯， 是合作办学， 嗯 啊，可以专升本。 嗯， 第三一个呢，这个如果孩子毕业了没有进入 15% 推荐序列的， 嗯， 我们和北京交通大学也是有专本衔接的这些 课程 途径，对，课程，对，也可以取得成人本科的毕业证书。 哦，这三个途径，嗯，非常好。那第一个就是跟德国的那个的话，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学费呢？ 学费还是6000块钱？ 都是6000是吗？ 不，没有高收学费。 哦， 嗯， 合适，嗯，这个挺来劲。这个大家，我估计这个专业是不是报的多呀？ 是选择的余地还是蛮大的。 哦，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关主任，来自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咱们政法职业学院这边有没有什么途径呢？ 首先就是也是咱们北京市统一的这个政策， 嗯， 我们也是就是毕业生成绩排名前15%的， 嗯， 推荐他参加北京市的这个专接本考试。 嗯， 这是一个途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消防工程技术专业，它跟那个武警学院，有一个专本套读这样的合作。 嗯， 也就是说学生在我们学校上学期间呢，就可以就参加他们的自考，也是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他们一个自考的本科的文凭。就如果考试都通过的话， 嗯， 另外第三个就是我们学校就是跟那个北师大还有一个联合办学的这个网络教育。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选择这两种的话， 嗯， 你就选择这个网络教育也可以，就咱们讲的那个远程教育也可以， 嗯， 一样就是拿到这个网络教育的本科学历也是可以的， 也通过考试。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谈到澳大利亚的那个， 嗯，对 吧？对， 澳大利亚那个也算是一个途径。 好， 啊， 这个如果要是跟三就专本连读的话，那是3+2吗？ 您说的是哪种专本连读？ 第二个 就是和那个武警学院是吗？ 对， 它不是3+2，它就是自考，就是咱们社会上的自考也是这样的。 嗯， 比如你在我这里读专科期间， 嗯， 你可以报名参加这个自学考试。 嗯， 那么它不是按那个学年来算的，它是按课程来算的。 嗯， 比如说它规定你要考完多少课， 哦，也成学分制了。 对对对， 嗯， 你考完之后，你就可以，你全部都考完通过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学历。 嗯嗯嗯，明白了。那就没有那种所谓3+2这种模式的，对吧？ 现在没有。 嗯，好好好。那接下来咱们体育职业学院李主任跟郭主任这边。 是这样，那个我们的这个继续教育呢分成两块， 嗯， 一块呢是学历水平提升，因为是这样，因为北京的体育类高职只有我们一家， 嗯， 专升本这块呢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寻找， 嗯， 我们的对接的本科院校， 嗯，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嗯， 那么今年呢我们有望， 嗯， 跟首都体育学院， 嗯， 来做专升本的对接。 太棒了， 嗯，那么还有一块呢，我想由郭主任来介绍吧，就是关于这个职业资格证书的提升的问题。 嗯， 是这样，我们这个体育类院校啊，它看重的一个是教练的证书，一个是裁判员的证书。 嗯， 这是体育必须的这么一个两个证书。 嗯， 那个冰雪呢，它呢证书衡量了一个就是滑雪教练的证书。 嗯， 现在呢，我们16级呢，有25个。同学呢就拿到了滑雪教练的证书。 嗯， 在这当中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滑雪教练，比如说像新西兰那个滑雪教练。 嗯， 有的学生呢可以直接考这个1级和2级。 嗯， 二级呢就可以直接在世界上就是全球可以进行当教练了。 嗯， 我们的学生已经有3名获得了就是新西兰1级。在国内进行考核，要考2级的话， 嗯， 就去新西兰进行考了。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17级的那个学生呢，就是47名同学呢，已经全部参加了，就是今年的滑雪教练证书的一个考核。 嗯， 这是我们的那个在教练上，而且像那个场外裁判， 因为时间原因，还有10秒钟能说得完吗？ 可以。我们有10几名同学获得了冰球场外裁判的这个证书了。 所以在学校期间，除了这个我们读课程之外，还会获得相应的证书，也帮助您就业。这就是今天3所院校的相应的情况，实在来不及这个大家一一去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